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英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蒂莫西·纳普曼和格温·米尔沃德，是由任蓉蓉审译的。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火龙谷里的足球赛》。在火龙谷里住着很多只会喷火的火龙，它们有绿色的、蓝色的、橙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它们长着尖尖的牙齿，身上疙疙瘩瘩的。怎么样，你觉得这些火龙可怕吗？有人觉得它们挺可怕的。 是的，我觉得它们挺可怕的。 咦，嘘，谁在说话？肯定不是小群姐姐在说话。 是我。我其实就是一只火龙。 哦，好吧，这是一只绿色的、长着小翅膀的、看起来没那么可怕的火龙。火龙要和他的其他火龙朋友们进行一场足球比赛。可是火龙知道， 我根本就没有机会赢，因为火龙谷里的其他火龙都太厉害了。所以我得找个朋友来帮忙。 幸运的是，火龙刚好有这么一个朋友， 他的名字叫本杰明。嘿，这是他的照片。 火龙谷里的照片都是画在石板上的，照片上是个帅气的小男孩，穿着足球运动衣、足球运动鞋，脚底下还踩着一只足球。 我知道他看起来有点奇怪，长得一点都不像火龙。不过，没关系，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且，关于足球，他什么都知道。 不过，火龙的这个朋友并不住在火龙谷里。这个叫本杰明的小男孩住在人类的城市里。对于火龙来说，那个地方很神奇，而且离火龙谷很远很远。所以现在，火龙要先飞到那里去，把本杰明接过来。火龙见到了本杰明，他们马上拥抱在一起。 哦，本杰明，我好想念你。 嘿，火龙，我也很想念你。 本杰明说，他很乐意教火龙们踢足球。但是他没有时间留在火龙谷看比赛，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你瞧，本杰明和他的人类朋友们要举行生日派对。火龙问， 什么是生日派对？ 于是本杰明就讲给火龙听。 在派对上，朋友们会为我唱歌，而且我们还要吃蛋糕、糖果和冰淇淋。 真恶心，你能想象吗？糖果、蛋糕和冰淇淋，那一定很难吃。 可是，对我们来说那很好吃，而且我们还要吹灭插在蛋糕上的蜡烛。 吹灭蜡烛，真奇怪。 本杰明把生日派对讲给火龙听，那是火龙从来没有见过的。可是火龙还是不想让本杰明错过他的生日派对，于是他们现在就出发，先去火龙谷教其他的火龙们踢球。咻！火龙背着本杰明飞上了天，回到了火龙谷，其他的火龙也都来了。本杰明在石板上画上足球比赛的样子，讲给他们。 其实很简单，你们可以用翅膀传球，还可以用尾巴传球。 火龙们听完之后就开始练习了。哦，可是在练习过程当中，有火龙不小心把足球踢进了火山里。 嘿，我说绝对不能把球塞到火山里，也不能往球上喷火，不然足球会坏的。 最重要的是，只有朋友们，队员们互相帮助，互相配合才能取胜。 嘿，别忘了传球，传球！哎呀，传球！ 哎，要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火龙们学得不错，而且他们都觉得这个叫本杰明的人类小孩是个不错的朋友。现在，火龙谷里的火龙们都已经学会了踢足球了。比赛就要开始了，而本杰明也要回家去了。火龙的爸爸说：“ 哦，亲爱的孩子，你还是跟朋友们去踢球吧，我会帮你把本杰明送回他的家去参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派对的。” 接下来，本杰明和火龙拥抱告别。这个时候，火龙的眼睛里竟然开始渗出一种湿漉漉的东西，就像本杰明的眼睛一样。 这是什么？为什么是湿的？我从来没有流过这样的东西。 他不知道那是眼泪， 也不知道那是因为他非常非常喜欢他的朋友本杰明。 当火龙的爸爸把本杰明送走的时候，火龙们开始了他们的足球比赛。他们按照本杰明告诉他们的那样，互相帮助，配合默契。他们用尾巴传球，他们不往球上喷火，他们敏捷地跳起来，嗖的一下跳得老高，对方的球员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挡。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把球完好无损地踢进球门，那样的话他们就会赢了。前面就是球门，而且站着一只火龙，他是守门员。 火龙跑在最前面，他的脚下就是足球，他马上就要进球了。可是他怎么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呢？ 可就在这个时候，火龙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 嘿，加油啊，小火龙！” 哦，这是本杰明。 哦，力量又回到火龙身上了，他现在充满力量。他抬起一脚，嘟，嘣！ 哇，我进球了！ 小火龙高兴地跳了起来，本杰明也在场边大呼：“ 万岁！小火龙万岁！太厉害了！” 就这样，小火龙的队伍赢得了比赛，他拿到了金灿灿的奖杯。两只火龙扛着他和他的朋友本杰明，在地上跑啊跳啊。小火龙对他的朋友本杰明说：“ 我以为你已经回去和你的朋友一起开生日派对了。” 可本杰明却说：“生日派对上怎么能少了我最要好的朋友呢？” 接下来，本杰明给了火龙一个大大的拥抱。“ 所以你也要跟我一起回去。” 他骑在火龙的背上，火龙拍拍翅膀，迅速地起飞。“ 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就一定能够及时赶到。” 当然，他们及时赶到了生日派对上。哦，这里可真棒，屋子里挂了彩旗，有气球，所有人都戴着生日帽子，桌上放着蛋糕、糖果、点心，很多好吃的东西。火龙在这里玩得非常非常愉快，他戴上一个小帽子，而且牵着一只气球。“ 不过派对上的食物实在是太难吃了，而且音乐的声音震得我耳朵都疼了。不过你知道吗，我还是觉得派对很有趣，比踢足球有趣多了。” 火龙在心里想，明年他也要办一个生日派对，而且一定要请他的好朋友本杰明来参加。“ 嘿，火龙，你在干什么？ 快，我们该吹蜡烛了。 不过在生日派对上吹蜡烛这件事情不是很顺利。当火龙张开大嘴对着那些蜡烛吹过去的时候，一团火从他的嘴里喷出来，烧焦了那个蛋糕。 哦，我的火龙朋友，看来你得好好学学怎样才能吹灭蛋糕上的蜡烛了。 咚！哈哈，我扔的可真准呢！再来一个， 烫烫！ 哎呀， 我刚泡好的一杯茶。 嗯， 你为什么要把你吃完的胡萝卜瓣给我扔到茶里去？ 不好意思，我刚刚看了一场篮球比赛，所以我想 浪费了我的好茶叶。 哎，喝茶？ 我还得再重新泡一杯。 啊，对呀，哎，小心姐姐， 嗯， 你为什么不喝白水呢？ 白水不好喝呀。 不好喝？ 不能说不好喝， 没味道。 很好喝，对对对， 啊， 但是就是不太有味道，所以我放点茶叶在里面嘛。 对。我们中国人 这是新买的绿茶 啊，你这是绿茶，对对对，中国人很喜欢喝茶。哎，那这样，这是绿茶哦，那么我放点红药水进去，是不是就变成红茶了？ 唐耳朵，你要是再敢我往我的茶杯里放任何一点东西，我就不帮你做冰淇淋了。 好， 还是胡萝卜味的冰淇淋。 我不会。哎， 红茶不是放点红颜色，而是说做茶叶的时候呢，做的方法不一样 啊。我突然想到了， 嗯， 我平时为什么不泡点胡萝卜茶呢？ 可以啊， 把胡萝卜跟你们的茶叶放在一起。 嗯，那我想你得首先把胡萝卜切成片儿， 切成片儿， 很薄的片儿，然后把它晒干了， 晒干喽， 然后再和茶叶炒在一起 啊， 然后就变成胡萝卜茶。对啊，我们喝的茶并不是从树上摘下来直接就喝的，还是要晾干了，炒干了，再晒干了，再弄干了，然后才喝的。 哈哈，有意思。好，我今天晚上就做一点。 嗯， 滴答滴答滴答冰。哈，做好了 胡萝卜茶。 是的，你看，有你们爱喝的绿茶，还有我的 胡萝卜。 啊，对对对对对， 哎，泡上看看。 哇， 这胡萝卜 满满的一杯， 怎么泡完了变大了？ 是的，是不我放太多了，现在好像一盆花啊，一盆菜呀。 这看起来不太像茶， 但是 有点像 红红绿绿的。试一口吧。 好喝吗？ 好苦啊。 你放了多少茶叶进去啊？ 你看， 你放了两斤茶叶进去。 不应该放这么多吗？ 你用手抓这么一小撮就够了。 你还我胡萝卜。 还我茶叶。 你还我胡萝卜。 还我茶叶。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每次都是双百，但是有一次晚上回来，他低着头不吭声，爸爸妈妈一看就知道一定有什么事刺激到他了，于是就问他到底是怎么了，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于是呱呱从书包里拿出了卷子，原来呀，这次他数学考了99分。妈妈鼓励他说， 哎呀，不错，99分挺好的啊，不一定每次都要100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别伤心啊，继续努力。呱呱指了指错的那道题，对妈妈说： 我觉得这道题我不该错，太遗憾了。 妈妈拿过题来看了看，错的那道题是这样的：52和60，哪个数字离58最近？呱呱写的答案是 57离得最近。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呱呱的爸爸和妈妈已经结婚10年的时间了。结婚10年纪念日，那当然应该好好的纪念一下啦。于是在结婚纪念日那天，呱呱的爸爸瞒着妈妈买了钻戒，本来想给妈妈一个惊喜，结果回来之后往手指上戴的时候才发现买小了，怎么都带不进去，两个人干着急。呱呱的妈妈有些埋怨爸爸的说：哎，这么贵的东西你也不带我去试了再买，哼，白买了这么多钱，那要退还退得了吗？嗯，那怎么办呢？如果实在不行我减肥好不好？那我减肥手指头怎么减呢？这个时候坐在一旁的呱呱非常麻利的一把拿过来戒指，把戒指放回了首饰盒，他笑嘻嘻的安慰妈妈说： 妈妈没关系的，你带不进去就留着，将来给我老婆戴。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盘锦市育才小学的宋鸿飞要教我们说的是做一片美的叶子。 大家好，我叫宋鸿飞。远远望去，那棵大树很美，树像一朵绿色的云从大地上升起。我向大树走去，走近的时候我发现枝头的每一片叶子都很美，每一片叶子形态各异，你找不到两片相同的叶子。无数片不同的叶子做着相同的工作，把阳光变成生命的乳汁奉献大树。绿叶为大树而生，春天的时候叶子嫩绿，夏天的时候叶子肥美，秋叶变黄，冬日飘零，回归大树地下的根。大树把无数的叶子结为一个整体，无数的叶子在树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们每个人都像叶子，为生活的大树输送着营养，让它茁壮葱翠。大树站在太阳和土地之间，每一棵大树都很美，每一片叶子都很美。为了我们的大树，做一片美的叶子吧。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做一片美的叶子。远远望去，那棵大树很美，树像一朵绿色的云从大地上升起。我向大树走去，走近的时候我发现枝头的每一片叶子都很美，每一片叶子形态各异，你找不到两片相同的叶子。无数片不同的叶子做着相同的工作，把阳光变成生命的乳汁奉献大树。绿叶为大树而生，春天的时候叶子嫩绿，